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心智教练、高级催眠师高建伟的故事。他是颇受学生喜爱的年糕老师，也是家长老师们追捧的心智教练。本是一名普通语文教师的他，为何突发奇想毅然辞职？怎样的教学经历让他萌生学习心理学的念头？家长无私的爱为什么会受到孩子们的拒绝？在与孩子沟通当中有哪些误区是大人们需要反思的？本期人物空间，请听心智教练高建伟讲述他与家庭教育的那些故事。 那么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啊，高老师呢也给大家介绍了自己现在从事的这个青少年心智教育的这样的事业。之所以称为心智教练，也是用一种非常具体的啊，非常有效的方法，一些活动去带着孩子们去学习去锻炼。那要说起来呢，现在针对这个青少年心理的机构也好啊，活动也好啊，越来越多，也就是说越来越受重视。这个问题不管是学校还是家长，是不是都有这种强烈的需求？ 现在的信息啊比较发达，孩子懂得比较多。 对， 那么其实这对于孩子来讲呢，是一个信息上的极大的刺激。 嗯， 但是呢，在心智上啊，相对于我们过去来讲哈、又其实又相对来说不足。 哦， 我们有句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嗯嗯， 其实他磨练的在生活上呢，就是一种心智。 对， 现在咱不穷了，对吧？ 对，就是好多事情啊，咱们不需要他去经历了。 没错， 家长就代劳了啊。您的对外的这个身份介绍当中呢，除了教育心理啊这一方面，还包括着就是其他方面的心理咨询，尤其是让大家啊这个可能都会比较感兴趣的，您有一个头衔是劳动部认证高级经络催眠师 啊。对， 提到催眠这个概念，这个催眠有那么神秘吗？ 催眠其实并不神秘。 嗯， 我们生活当中呢时时刻刻都在被催眠。 嗯， 只是我呢专门学过催眠这样一项技术 啊、 也是基于对孩子教育，它是对于孩子心智调整和心智教育的一个方面。 这个是能用在对孩子的心智教育上的。 嗯，没错。因为有的孩子从小他有过这种受伤或者是受伤的碎片、需要用催眠的方式处理一下，所以呢这就需要我们用这一些技能吧。 嗯， 帮助孩子做一些处理。催眠其实在我现在的解释来讲就是一种暗示嘛，暗示他会越来越好，暗示他能够做好这个事情。 嗯， 暗示他能够胜任这个事情，从而达到一种自我的成就和价值。 嗯，您这个暗示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下进行？是要让他半梦半醒，或者让他睡着了？ 这个催眠呢，也有清醒状态的催眠， 嗯， 也会有潜意识调动出来的催眠， 哦、 包括还有意向对话，这些都是在我们在应用的治疗和调理过程当中的一些小技巧。 哎，那咱们这个一个一个说说，我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咱们也分享给大家。 嗯， 您提到的清醒状态下的催眠， 我举个简单例子哈。 嗯， 比方说我们知道一个广告语，这个产品呢一开始卖的并不好， 嗯， 但是后来呢他这个广告语呢天天说天天说， 反复出现， 结果这个产品就卖的特别好 啊、 哦！这个产品叫什么呢？叫怕上火喝某某某，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了。 对对对， 其实你看，我们是不是就被他催眠了呢？在清醒状态下的，不断的暗示你。 哎，仔细一想，好像是这么一个道理。 还有就是我们在开车的时候， 嗯、 我们在清醒的时候开着车呀。 对。 但是你长时间的开那个高速公路， 嗯， 为什么会出现减速带？其实那个路也会把我们催眠了、 哦、 让你进入一种睡眠状态， 嗯， 它那个减速带一抖一抖的 就是提醒你， 提醒你、 嗯、 你要减速，你要清醒过来。 哎， 实际上这个也是清醒状态下的催眠， 嗯，就是你没有睡觉啊，没有进入睡眠状态，但实际上你的意识已经被控制了， 受当下的那个环境 嗯 指导，你已经被它所控制。 哦， 嗯， 就是把你的注意力都集中到那个里边去了。 对，包括我们在给孩子睡眠过程中，我们会有一个叫做催眠棒、 哦、 或者催眠球，比如说我们也看到过那催眠大师啊， 嗯嗯， 他在你眼前一晃、 啊、晃那个东西 一晃，对， 嗯， 张人家让你盯着他，然后呢你就会进入一种半睡半醒的状态， 嗯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会用一种友好的方式去接入、 嗯， 或者说我们被人帮他做一些回忆， 嗯嗯， 当然这里前提是他感觉的是安全的，他感觉的你是可靠的， 对，你是信任的， 是信任的， 嗯，他愿意接受这个， 没错， 你的训练的，嗯， 是的，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呢，他会轻松，他会没有顾忌， 哎， 会愿意坦诚。其实我们是帮他治疗，或者是帮着他去建立一个新的一个积极的一个思维模式嘛， 嗯， 帮他走出来。 你比如说在上一期节目中您谈到的那个自信心的那种训练， 对， 哎，这个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告诉你这个事情你可以做到， 嗯， 这个能够加强他的那种心理意识， 心理意识 啊。 于是当他在过去曾经有过这样的伤害， 嗯， 或者经历的时候，用这样的暗示，其实就能够走出当下那个困境，从而达到一种治疗的效果。 这个催眠的这个行为哈，它是不是必须得像您这样经过常年的学习和训练研究心理学的人，这种咨询师才能去做？如果我们家长的简单的学一学，在家里给孩子来这样进行的话，会不会有风险？ 没有风险，我们并没有上升那么高度。 嗯嗯， 在我们做催眠的过程当中呢，催眠师有的时候还能把你前生催眠出来。 哦， 你能看到前生？ 天哪！ 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 那有点神奇了。 这个有点神奇的啊，神奇的事很多哈。 哦， 就是我们没必要非到达那个高度啊，你非得把孩子前生你找到。啊，您就把这一生弄明白了就已经很好了。 哎，有没有能够就更进一步的，就是进入睡眠状态的那种催眠？ 其实当孩子快入睡的时候， 嗯， 你能够跟他有很多的交流，积极的暗示， 哦， 这个其实就不用你什么用什么技巧。 哦，就在家里。 对， 就是 孩子快入睡的时候。 他躺下了。 对，孩子不是单独有一个房间吗？嗯， 对对对。 在他的房间里你陪他一会儿。 哦。 你跟他说今天哪些好的表现。 哦。 积极暗示一下。 讲讲心里的话。 对， 嗯， 这个时候孩子的意识放下，潜意识表现更多了。嗯，你这个时候给他一些积极的暗示，其实也是在催眠。 哎，所以这个说起来高深，神秘莫测， 嗯， 但是实际上呢，你用一些这个最基础的简单的方法， 没错， 还是完全可以掌握的。 可以掌握，而且呢，我们其实天天在催眠孩子。 哦， 比如说你这个孩子做的不好了，就是你不行，你怎么这么是吧？ 对， 说那些不就是催眠孩子吗？ 哎，这真的哈，啊，这个当时没不意识到，总是觉得自己比孩子强。 对， 我见过的东西比你见过的多多了。 没错，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多。 对，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 没错。 哎，我说你不行，你就是不行。 没错， 这其实本身就是一种催眠。 这是一种消极的催眠。 消极的 把孩子催眠的我真不行。 对，咱们要换过来用积极的这些东西去。 没错， 这 每天跟他这样讲，哎呀儿子你真棒。 对对对， 啊，你很有自信， 嗯， 可以的，没问题，你天天跟人家这样讲， 好， 孩子眼睛是放光的。 对，这说来说去其实还是回到了您的那个训练方法里边了。 没错，这是具体的，嗯，但是这个理念大家一定要懂。 对，好吧，咱这个等于是一个分支啊。当然这个话题呢最后还又回到了您所 做的这个心智训练当中啊。 对对对。 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讲，其实更应该去学习一下您的课程。这也可以把这个更多的这种方法呢带回到日常生活里边去。 嗯，对对对。 因为你办一个班也好，或者说你到哪个学校去讲课也好，它总是一个有限的这么一个范围。 没错， 如果是家长都能够行动起来呼应起来，那这个范围就广得多了。 没错，我们现在呢也有自己的学校嘛。其实我要我的老师就是具备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积极暗示孩子。 嗯， 那么在我们那孩子呢都是很积极很开心很快乐。 嗯， 这是积极的暗示和催眠。 对，当然了，这个我们希望是那个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都能够加入到这个行列里来，不要以各种各样的原因啊，什么忙啊，没时间呀，去忽略对孩子的这种培养。那说起来，这个有一些东西，它可能是我们平时和孩子沟通时候的一些误区。咱们刚才应该说也涉及到了， 对， 比如说您在做研究的时候有没有归纳一下？或者说集中的这个来研究研究，家长在教育孩子或平时和孩子沟通的时候都有哪些地方算是误区呢？ 误区很多。 嗯， 我昨天还在我的课堂上给家长们讲爱的八个误区呢。 哦， 就是我们都看了一个大旗，说我是爱你的孩子。 嗯， 可是有的孩子说你别爱我了，我受不了了， 累呀。 对，你给我除了宝宝你啥都不会。所以呢家长也很憋屈。其实呢这个爱啊真是有误区的。 嗯， 这个八个误区呢让孩子不舒服，让家长也抓狂。 嗯， 反而我们培养出了一个孩子呢有这样那样的不如意，实际都是我们已经有在爱的这个偏差里面， 嗯， 错误里面而不能自拔，释放的是我们人性的本能。 嗯， 比方说我说一个爱啊叫功利性的爱。 怎么算是功利性的爱呢？ 功利性的爱是什么呢？它指的是我们做事情有目的。 哦， 你比方说我们从小说儿子你把这个作业写完了，爸给你10块钱。 嚯， 哎，这叫不叫功利？ 物质刺激啊。 那一定是，对吧？所以小的时候孩子还能够听你的，因为他做完了之后他有10块钱。 哎， 他可以买自己爱玩的玩具啊，小贴画呀，对吧？ 嗯， 到了中学你再说儿子你把作业写完了我给你20块钱。 嗯， 儿子说你给我200块钱我也不想做。 我不要行吗？ 功利性失效了。 对对对。 我们想想在这个社会上压力很大，我们是不是一种怕落下， 嗯， 趋利避害。 对。 给孩子包这包那是不是是带着一种功利啊。 嗯。 那么孩子需不需要呢？那不一定，对吧？ 嗯。 所以这个其实让孩子就很痛苦。那比如说还有贪婪的爱。 哦。 你别认为我们说光贪钱呢，贪物啊， 嗯， 是贪。爱也有贪的。 这个怎么讲呢？ 对于孩子来讲，我们说是贪爱嘛。本身呢，我们说在家庭教育当中，培养孩子或者教育孩子更多的是妈妈。 对，一般家庭都是这样。 一般都是妈妈。 对， 妈妈属于女士。 嗯， 其实她就是一个字，贪。她贪的东西就是情。 嗯， 孩子控制，对吗？ 所以对于孩子来讲，他总是说你是我生的， 你是我生的， 所以 你就得听我的， 你就得听我的， 没错， 这样的一个观念。那在这个时候就会给孩子带来压力， 相当大的压力。 嗯， 所以孩子还没有办法嘛。其实这也是我们认识自己属性的跳出来， 妈妈的那种爱是吧？就是你走到哪儿都会给你嘘寒问暖，你那个什么活动他都想了解， 没错， 对，时时刻问你在哪儿呢？你干什么呢？你跟谁在一块儿呢？就是这样的话，他在一定程度上，等到孩子成长到一定年龄，对于孩子来说就形成了那种压力了。 对对对，因为逃不过你的这个对他的控制嘛。 对，所以这也是爱的误区吧。 爱的误区。 咱们是举例说明啊。当然了，就是学习这个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就是会有很多的问题会困惑。那是不是就是您在研究和学习这心理学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有的。开始呢我本身呢不是做这个现在的这个心智研究和心智教练。 哦， 其实我本身呢是科班出身的教师。 嗯， 当时在一所学校当这个老师的时候呢，嗯，我就发现这个孩子啊表现出各式各样。 嗯， 当然孩子们都是90后00后嘛。 对。 然后就发现他的上学阶段的刻苦努力的精神远远不如我们那个时候的自主学习。 嗯， 后来我就了解，我就调查，我就分析为什么现在孩子会有这样一个状态。 嗯， 后来我归纳和总结为， 时代在变化，在进步，信息也在更替更新，现在的孩子的大脑知识量的储备可能比过去我们说的孩子啊也多得多，所以这些信息呢都会给孩子带来极大的信息上的刺激，刺激之后呢而心智上却没有给他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基础。 嗯， 于是在学习这个事儿，其实学习呢我觉得是物质啊和精神上两个方面，就是肉体和精神两个方面的受苦。当然了，有人说这个学海无涯苦作舟是吧，从小我们也收到的是学习是受苦的， 对， 其实他不是苦，我觉得是受到外在压力给他带来的那种没有自己自由的空间， 嗯， 也没有自己的选择，所以呢他就觉得很苦很累，那么加上心智又不健全，所以孩子现在在学习动力又比较缺乏。 嗯， 我当时呢看到我的学生呢，我也想帮他，但是我只那个时候只能从知识层面， 对， 想给他做补课辅导，但是我发现当这个孩子不想学的时候，你怎么给他补，就是我刚才说那一点了， 你灌不进去， 听而不闻， 对， 视而不见， 对。 那个时候我是家访，这个跟妈妈聊，跟孩子聊，当时聊的时候明白着呢， 对， 坚持不下来， 嗯嗯。 后来我就有了一个很深的思考，再后来我是听到有一个专家教授， 嗯 啊，我的老师嘛，他是北师大的一个教授，去我所在的那个学校讲课， 嗯， 讲这个家庭教育，现在的孩子的教育，我一听。正是我内心当中想要那个答案， 嗯， 于是我就毅然辞职 啊， 不做老师了， 就开始研究这一方面的。 对，我觉得这个更重要。嗯，也许可能我做的事哈、啊、还是杯水车薪，还不能够引起社会对我们更大的关注。当然这两年好多了。我说的这话呢，应该是在2006-2007年。 哦，就是十几年前的。 十几年前。 一个状态。确实那个时候开始大家都是注意孩子这个智力培养。 对， 哎，你包括各种班也好，什么奥数啊，什么这些东西，他都去培养他的这种智力方面的。 没错， 关于心理上的一些东西呢，除了说表现的极端的那种特别有像发病的迹象的这个行为的话，还没有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 没错， 只不过说这孩子调皮是吧，注意力不集中， 嗯 啊，咱们多做做思想工作。 对，思想工作。 哎，但是这种思想工作对于孩子来讲，他并不起到很大的作用，没有一个具体的方面方式方法去训练他的心智。 嗯，没错， 可以说您也是走出了第一步吧。那在之前您是教什么的老师，我特别感谢。 教语文的。 哦，教语文的。 对，教中文。 哦，那您是应该学的是 汉语 啊， 汉语文学。 但是我知道啊，就是当老师啊，这个学这个师范教育的时候，他会涉及到教育心理学、儿童心理学的一些内容。 嗯, 嗯， 但是不是说那个学那个专业的话，可能就会一些初步的尝试，接触，也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其实，学在大学的时候，这都学过。 对对。 但是那时候没接触孩子， 没有去实地的研究， 很快就忘掉。 对对对。 后来专门学的这个心理学， 哦，等于为了做这个研究，又回去再进行学习。 没错，后来专门学的这个， 也不容易。 嗯， 这个就是研究的比较深。比较透彻了， 就是经历的案例比较多一点。 嗯嗯，然后反过来再应用到这个您的这个研究和实践当中。平时那也是在一种什么状态和学生和家长接触呢？因为你离开学校了，不那么容易去跟孩子和家长接触了。 虽然离开学校了， 嗯， 但是我的工作岗位应该还是学校。 哦， 我的战场还是学校。因为现在在北京来讲，好多学校是聘请我作为他们学校的专家的。 哦， 我是定期的去学校去上课。 嗯嗯， 给老师，给孩子，还有给家长。 就是现在的这些学校也在逐步的重视起这个问题来，也会开设这样的课程。 没错， 请您去 给他们定期的系列的做这样的培训。 啊，是培训学生呢，还是培训老师，还是培训家长？ 这三位都有， 三个都有。 对，三个体系，因为他们，互不可分。 嗯嗯， 你说一个学生，他接触最多的，是老师，老师的思想观点如果，也只在知识层面啊给予灌输， 嗯， 那么可能对于学生来讲，他也是就像我过去那个年代一样， 嗯， 他可能还是舍小慎微，所以老师的观点呢，他也在更新， 嗯， 那么同样，他回到家里，他是孩子， 嗯， 家庭呢是孩子成长的土壤， 所以呢父母的教育呢也很重要。 嗯， 所以当三个一体统一的时候，哎，就比较容易了。 嗯，所以你的课程呢它这个内容很丰富啊，甚至你会讲到很多亲子关系这样的这个内容。 嗯， 那也就是说不管是学生家长还是老师的话，他们都会从中受益。 对，观点统一了。 嗯， 而且有默契了。 嗯 嗯， 而且在讲课的时候高老师好像还挺有方法啊，因为只有这个有亲和力能够让大家特别喜欢的老师才会有外号。您同意这个观点吧？ 我同意，我同意。 哎，高老师有一外号叫年糕。 他们给我叫年糕老师。 对， 因为给孩子上完课之后， 嗯， 有的孩子比较小还有鼻涕口水，见了我就开始喊，年糕老师来了，年糕来了。直接就啃我呀。 嗯， 虽然弄你身上鼻涕一把泪水一把的，但是很开心。 哎，就是说明他们其实对这种学习和培训其实挺欢迎的。 挺欢迎。 嗯， 而且我上课呢不同于学校的老师上课。 哦， 啊，你规规矩矩给我做好了。 嗯， 啊，小手预备。 嗯 嗯，专注听讲。我是让这个场面是活起来热起来。 哦， 所以孩子们他们畅所欲言呢。 嗯， 因为我的理念是要想让这个课堂效果好流淌的在课桌之间， 嗯， 是什么样的文化。 嗯， 是快乐开心还是规规矩矩冷冷冰冰的。 嗯， 我的答案是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那么他们吸收的效果才会好。这因为符合人的大脑的这个情绪脑的满足。 哎，你有你的方法。 对 啊，这个在上一期的节目中实际上高老师也介绍过，设计了很多的活动，很多的课程的内容。 嗯， 因为你看现在啊，这个咱们一看这个介绍高老师的资料里啊，曾经给北京的像101中学呀，北航附中、人大附中啊，十一学校啊，海淀外国语学校等等等等这些学校， 嗯， 去讲课啊，这么多还都是特别牛的学校。但是啊，你怎么走到这一步的？最开始的时候你辞职出来你去做这个领域的研究，你必须你得拿着你的东西到这些学校去给这些学校的领导去展示吧。 学校呢他们有他们的体系。 嗯，是他们天生来就请你去吗？ 也不是。 也不是吧。 当然答题还需自身硬啊。 哎，对。 我呢这么多年一直是就是在第一线上， 嗯， 跟孩子接触，跟家长接触，跟老师接触，所以呢有了自己的一些体系。 嗯， 然后才去愿意去分享和传播， 嗯，对 咱们这样的一些文化哈。那么在开始的时候也不顺利。嗯，我曾经记得我给某所学校，我说我给你们老师或者给学生讲课，他说我们没有时间。 啊，对，你谁呀？ 对，你谁呀？你给我讲什么呀？ 哎， 所以呢那个时候是处处碰壁的。 嗯， 也不容易。但是就是按照我刚才说的，我的心智是对一件事情的持久和坚持。 对， 因为我觉得国家要发展要强大，一定是我们家庭的这个是核心，家庭的这个得和谐，得进步，得强大。所以这个信念我一直有， 对， 我也一直坚守着。尽管十几年啊，我没有换工作，也没换行业， 嗯， 就是因为对这个自己的这个所从事的事的热爱，我也坚信啊，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它一定会对家庭教育的重视程度。 没错。 于是呢，就愿意把这种理念去分享。啊，我都是免费分享的。那时候去学校，有的时候学校邀请一个专家来，尽管我那时候不是专家，包括现在啊，他们称我专家，但是我觉得还差远。他觉得，哎，高老师讲的很好， 对， 很适合我们的现在的这个家长，也很适合我们的孩子。 嗯， 于是呢，就一传十，十传百。后来我被聘请为就是海淀教委百家讲堂的特聘的专家老师，嗯，成为四季青镇的。四季青学区的心智辅导员辅导专家，都是建立在我做过多少学校他们统一的认可。 没错。 于是才引起了这些学校啊，对这个人，对这个姓高， 嗯， 高建伟， 没错， 这个老师的一个关注， 嗯， 才愿意请进学校去给他们做分享。所以才有了就是您所看到的 现在的这种局面啊。 对， 所以说一路走来您也是靠着自己的信心、恒心和爱 心。 也希望呢高老师的事业能够一步一步走向更大的成功。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